轻看。你要是还恨我，请听听我，将声音当指尖，让旋律安抚耳朵。恨我不及恨情歌，你这样恨我，好不好过？温馨皮蛋都变成负荷。当梦途开了面阳，难道觉得轻薄？你要是还恨我，请听听我，将祝福当指尖，让回声

上摇曳着的花呀，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那孩子离开而且长大，发现旅途上并不盛开繁华，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如果说 九好歌推荐， 好歌推荐。 在2015年，有这样一首单曲一经发布便迅速俘获了全国各地文艺青年的芳心，陆先森乐队《春风十里》，我想你一定听过。他将我们的情绪带入到了旋律中，他让我们对号入座，联想到自己发生过的或者是正在发生的故事。来自北大和清华的联合创业团队 Summer 也推出了清华北大版的《春风十里不如隔壁》，收到了同学们的广泛好评，尤其是反映北清友谊的《春风十里不如隔壁》的 MV 更是播放量突破了上百万次。 岁月柔情似水，你在隔壁。 我们做了三个版本，一个北大清华版的，就《春风十里不如隔壁》嘛。这首歌主要是描述北大和清华之间一种友情嘛。然后我们又单独做了北大版的这个《春风十里》和清华版，正好北大版是120周年校庆嘛，然后我们相当于也是 献礼给北京大学这个120年校庆的一个作品。这三首歌我们都在词当中描述了一些非常具有本校特色的一些地点啊，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地点把这些北大和清华的同学能够迅速的拉入进那个场景当中来。所以你看我们在那个尤其是北的那个春风十里不如隔壁当中，我们是北大的地点和清华的地点实际上是交替的相连啊，所以用北大的一个场景去思念清华的一个场景，然后用此来映射北大和清华之间的那种这个心心相惜的友情。因为北大和清华的同学他一听到了某个具有特点的一个地点名称的时候，他就知道，哎，我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我学习过，非常有场景和画面感。 Summer 团队创始人王荣山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生时期就早已尝试创业，而这一首歌也是基于大学生交友应用 Summer 以及大学生活而创作出来的。 其实每个北大人他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独立的但是清华就不太一样了，非常的团结，而且很容易抱团我在北大其实这三年感受是比较深的因为怎么讲呢，北京大学它是一个平台，当我们进入北大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着如何在这个平台上尽量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些能力，去做出一些符合北京大学这个平台的一些事情来。这三年期间过得还是比较充实的，并没有怎么虚度，所以我还是特别珍惜在北京大学这个时光的。然后确实也做出了一些事情，大家都是有一种母校的情结或者情怀，所以我们也想到做这个 summer 这个事情呢，因为最开始只是针对北大和清华开放的，所以我们确实就想到用一种比较文艺的作品去宣传出我们产品的一种特色，体现出一种两个学校的这种相亲相爱的一个状态。我们策划了很久，从作词到拍摄 MV 到中间的这种镜头应该怎么设计确实还是蛮用心的。一方面让大家听到好听的作品，另一方面还知道这个作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款这个比较走心的校园生活产品 Summer， 这是我们这个思考的这个出发点。 原唱陆先森《春风十里》，北大清华版《春风十里不如隔壁》由王荣山作词，王上演唱，将我们的情绪带入的旋律中，让我们回忆起自己发生过的或者是正在发生的故事。 我在静远的草坪里想象着与你相遇，你停在近春园的岛上沉迷，红楼的雪轻轻拂过情人坡，春风十里不如隔壁，我单车的后座终于坐上了隔壁的你，带着你一起穿过中关村北大街，穿过四季，轻松的爱恋啊，请问如何让它生长呢？用心去珍惜每一天，相偎相依。车的后座终于坐上了隔壁的你，骑摩机一起在西门外借光孤独长夜不息，流逝的时光啊，请问谁能让它静止呢？转眼就到了毕业季，赶上离别，我在未名湖的岸边想着你，

这里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今月亮，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秦世俊， 我感觉当你爱上这行的话，肯定你是通过别的渠道、周边的事物去爱上它的，不是自己亲身体验体会的。那如果你要是先干上它以后，慢慢的你去从中间去琢磨，真正的是引发自己内心的喜欢上它，再去爱上它，我感觉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中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 偌大一个中国，我们的音乐应该说是源远流长，但是我们留下来的真正的声音太少。我们敦煌有敦煌的出现的文字谱还在破译，因为没有声音留下来。你像秦腔呀、京剧呀，包括各地的民歌呀，那是非常丰富。我要强烈呼吁你们到那些角角落落去看我们民族民间那些宝贝，那不得了。 清华大学教授、密码学专家王小银， 密码就两个方向，公钥对称。实际上你给学生大体谈一谈，你想学对称还是学公钥，那他确定了以后，对称你一定要给他一片比较好的那么一个比较的方向。我让学生就是做最深的研究，我就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你做完了以后，你就是世界最好的在这个点上。你比如说特别优秀的学生，他在做了对称密码，这两年做得很好了，哎，他有时间了，我最后在毕业前，我再让他做公钥，再做个矫正。他两个一做，他到社会上什么也不怕。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846年8月22号，16个欧洲国家签署首份日内瓦公约。1904年8月22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出生。1911年8月22号，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在卢浮宫失窃。2001年8月22号，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举行。2008年8月22号，张怡宁卫冕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我是主打。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大家好，我是屠洪刚。 潜龙，我独爱爱你难以中，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放纵， 2018年8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共同举办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新闻发布会。本届消费季重点推出了20场大型精品展会、30场文化主题活动，组织300场低票价演出和5000场电影惠民，并首次在天津、河北设分会场开展文化消费活动，形成3地文化消费区域协同。欢迎参与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 Yeah.

享文化，惠美生活。第六届北京惠美文化消费季全面启动。2018年8月21号，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共同举办第六届北京惠美文化消费季新闻发布会。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董殿义，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宇，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王野飞，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等有关领导出席发布会，介绍本届惠美文化消费季的总体情况和重点活动。据主办方介绍，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本市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第六届北京惠美文化消费季将于2018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举办。本届消费季以乐享文化、惠美生活为年度主题，秉承文化惠民消费主旨，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为主线，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突出主流文化供给，坚持科技金融双轮驱动，发挥科技支撑金融撬动文化消费的积极作用，推动三地文化消费一体化进程，促进省际城际文化消费联动，激发北京文化消费全国示范引领效能。市文资办副主任董殿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这一届的规模呢是比较大，但是跟以往的创新，我们有创新点，比如我们今年呢是京津冀联动，我们增加了天津、河北都设立了分会场，我们设立这个分会场呢，就是要把我们北京的文创的产品带到这些分会场去，北京的文创企业介绍到河北和天津，让跟当地进行交流沟通。 据介绍，本届消费季重点推出了20场大型精品展会、30场文化主题活动，组织300场低票价演出和5000场电影惠民，并首次在天津、河北设分会场，开展文化消费活动，形成三地文化消费区域协同。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展演的这个板块呢，将会有15、30场演出，于2018年8月22日到9月28日，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演艺中心、保利剧院等11个剧场上演。比如说，首次登陆中国的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唐靴皇后》，中国国家话剧院和英国国家剧院联合制作的《战马》。还有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李白等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艺术水准高、市场反响好的这样的剧目的展演。闭幕式的环节呢，将会举行年度的演艺盛典，那也欢迎社会各界和媒体的朋友莅临现场参观交流，谢谢大家。 据悉，本届消费季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由市文资办、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市文物局等4部门主办，市发展发改委和22家委办局和16区政府联合主办。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将于2018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举办，敬请期待。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6个人哦。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天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鲜哦。 一份简历涨薪36%，生活品质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一份简历涨薪36%，购买力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

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